胡乱地打着补丁。门口没有吹进的凉风，这是酒吧里闷热的夏夜，男人们赤着上身吸烟饮酒，女人则藏在角落的破沙发里悉悉嗦嗦的，不知和谁在说些什么。偶有娇媚的一声传来，引得那些男人们兴奋地窃窃私语，呼出的气体和香烟的迷雾交混在一起，又被众人吸进去，空气浑浊，人心也浑浊。与其说是酒吧，不如说是只能提供水、自酿操酒和简单食品的小店，连门都没有。吧台不大，凹字形，侧面开口，只有一个当班的，皮肤和周围环境几欲难分辨，一样的赤着上身，一样的慵懒神态。他粗糙的拇指捏起显然是捡来的旧杯，从带着开关的木桶铁桶里接着冒着黄色泡沫的液体，转身递给台外的顾客，又从那些递出的手中接过粮食、弹药或其他的硬通货。酒水只有这种，不要就没得喝，顾客们不得不屈从。似乎那种在烟雾弥漫中用酒精麻痹神经的感觉是多么的诱人。电灯的电池储能快没了。沿着屋顶的边沿，从库房接来一根金属管，到吧台里面，末端扩成了喇叭状。这是一个上上个世纪才用的传声法。还有几分钟就停电了，让那个新来的小子去。当班的冲人群回了一句。门旁的阴暗一角，有个男孩早已被闷得汗流浃背，却仍然默默地坚持蹲坐在地上。偶尔抬起头看看昏黄灯光下的众人，又低下头盯着什么也看不清的水泥地发呆。他不愿挪到电扇处或者紧安门口，在这两个地方休息，哪怕是站着也要多交点什么的。这种待遇员工不能享受，要拿来挣钱。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个瘦影从他们身边飘过。不一会儿，房间某处传来了蹬脚踏车发电机的响声。给链条上点油，太吵了。吧台里的人朝喇叭里吼，车轮响声停歇，接着是在架子上寻找什么，不小心撞到了瓶瓶罐罐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车轮又转动起来，只是这次依旧嘈杂。不是链条的问题，是电机老化了，从喇叭口传来的话。吧台里的人叹了口气，用手把落在台面上的一只苍蝇拍死。看来齐良的新老板似乎并没有那么好的脾气，仲宇依旧操持着老业务，只是一切得从零开始，没有工具，也没有零件储备，没有耗材，更没有自己的房子。先是靠着一边住半塌的地下通道，一边给当地店铺打了大半年的工，积攒财富，然后是靠着三个人在废墟中搜集材料，在城边搭建了窝棚，买了工具，四下捡拾废零件进行修复使用，这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买卖。只是时而没有烟抽，让他很恼火，而且同行是冤家，萨米尔不好意思撕破脸和当地那几家形成太明显的竞争态势，一般都让着。而仲宇则不以为然，你说什么要我让着他们，甚至介绍生意给他们，他妈的，除非我脑子进水了。他们都是一帮什么东西，行就是行，不行就是不行。那帮只会酗酒的人就是个垃圾，就是一帮只会骗人毁东西的混蛋。零件用刺的冲好的，那些金属里都有疲劳损伤的裂纹，他们竟然敢用。他们自己修的东西都有隐患，用出去不是误事就是要害了人家。让我屈服这种王八蛋的淫威下当好好先生，去他妈的，我已经忍他们很久了。也难怪，仲宇给两家店打过工，他说的是第一家，由于看不惯这些事情，他选择了离开，走时不巧被动地带走了一大批客户。老板因此暗地里记恨着他，谁让仲宇既讲诚信，技术又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呢？老板因此暗地里派人偷走他的东西，在门板上涂鸦，与他出入的道路上撒钉子，四处造谣他偷学了他们的技术，联合同行要挟零件商停止对他的供应，甚至威胁去他的客户。深夜摸到小屋旁要袭击三个人，想方设法也要把他的店逼黄。白天还好些，人群熙攘，他们不敢做什么，晚上则不然， 过人的修理天赋第二次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嫉妒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，两年来从一边吃着沼泽地的树皮，一边四面八方的走，到风餐露宿，自一个又一个据点打听艾利克和凯文的消息，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地方了。这是被卫星撞成废墟的小县城，比其他聚集地要大一些，消息渠道也要广。起初那段日子，萨米尔的精神状态跌到了低谷，这样的寻找何年何月才是个尽头？世界这么大，找两个人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。他的头发胡须都重新长出来，没有工具也就无从打理，就这样越积越长，终至成了一个大胡子流浪汉。其实仲宇的胡子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仲宇漫不经心的一句话似乎提醒了萨米尔：凯文那么厉害的家伙，怎可能不出名啊？三个人才决定在此久居，向旅行者打探消息。没想到一晃就是一整年，此刻萨米尔正在野外潜伏着，不只是狩猎变种野兽，还有杀人机器，这是目前唯一补充工作原料的方法。他们合作制造了一柄口径很大的电磁猎枪，打穿一般的装甲并不在话下。如果打中了变种怪物，特制的凹头弹会因撞击碎裂成几段嵌入肉中，巨大的冲击力会将其拦腰轰断，必死无疑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枪射击时几乎没有声音。白天的萨米尔是钢铁的男人，夜里他时不时在梦中见到曼伊拉着艾利克的手招呼他回家。还是西伯利亚的旧木屋，还是门前一家三口种植的玉米地，绿油油的叶子，炊烟袅袅，邻里互相说话，醒来时泪流满面，他又偷偷地擦去，席梁还是那副胆小懦弱的样子，以至于仲宇把他丢在城里扬言不管了，连看都不去看他。席梁只得四下寻找工作，糊口、屠夫、拾荒者、守卫、裁缝、服务员，他都做过。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坍塌的地下通道里就寝，即使有了土石搭建的窝棚小店，父亲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丝毫的缓和，除了一直嘱咐他把鱼叉带在身上。酒吧间的打杂工作是最近才找到的，每天可以分得两把口粮，比别处多一些，只是要工作到午夜后才打烊，回去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。这一天的发电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关门，本就闷热的天气加上密不透风的厨房，再加上不停的灯塔几个小时，席梁已渐渐的虚脱了。晚饭他只吃了几把揣在怀里的烤谷子，这一会儿饿得两眼直冒金星，他坚持着要把剩下的部分留给父亲和萨米尔叔叔，或是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出了城，席梁提着鱼叉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半山道上，脚步想快却快不起来。 没事的，这只是假象，反正每一次叫醒来就不会饿了。快点快点，要下雨了。 白天的暴晒让大地表面的水分急速蒸发，形成一片局部的高湿度地带，空气中水分已经饱和，人身上的汗液已无法蒸发带走热量，只能留在身上。闷热往往是大雨来临的前夕，此刻的一阵风似乎是信号，微风无比清凉。席梁被饥饿和劳累弄得昏昏沉沉的脑袋清醒了一点，他凭着记忆行走在漆黑的山路上，天空中云层密布，不见星光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临走时他在老板那里讨来一块木板，用鱼叉柄的激光点燃当作火把，没有沾满燃料的棉布包裹，这种火把很容易被风吹熄，他不得不慢点走。这真是一种矛盾，有声音在山道边干枯的灌木丛里传出来，似乎是一种嘶嘶的吐信声。席梁心底一阵惊慌，夜晚的城边就算不是危机四伏也不能说是安全。 是蛇吗？没事，有火它不敢靠近。 一柄木质大棒重击在席梁的后背上，将他打趴在地，吃了一嘴脏土，手里的火把也甩到了远处熄灭了。 谁？ 他刚想站起来用鱼叉还击，第二棒便朝后脑勺砸了下来， 鲜血如注。第三、第四，几条棍棒在他的身上连环击打，从头到脚毫不留情。 住手吧，再打这小子就要死了，撤。 某个中年人的声音从席梁的双耳灌入，让他感觉好像是来自天空的魔鬼低吟。他的意识渐渐模糊，耳边已听不清慌乱逃走的脚步声音。一道闪电从东边斜贯大地，击中城内倒塌的信号塔的塔尖，把天地照得犹如白昼，也照亮了倒在血泊中的席梁。衣衫被淌出的血染得斑斑驳驳，冰冷的水灌透了席梁的周身，混着血水泥水涌进他的伤口，在冰冷和剧痛刺激下，他艰难地醒来。 这是谁？ 浑身无力，显然是失血的结果。他挣扎着摸摸后脑， 不行，得快点处理我的头，会死的。 他用鱼叉撑起身子，道路变得泥泞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分外难走，而离家还有近一公里的路。闪电断断续续地劈开天空，照亮昏沉沉的大地。席梁凭借短暂的白光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摸索地前进着。 爸爸，爸爸，我冷，我帮不了你了。爸爸，你吃了很多苦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 席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，只是记得后来视线越来越模糊，身上也越来越冷，好像只剩下一个念头支撑着他，却不知身体怎样移动。那一晚，仲宇和萨米尔给他擦洗了浑身的创面，撕毁了积攒的大部分衣衫给他包扎，又用缝衣针给他缝合后脑的伤口。席梁的失血量差点就要到危险线了，发着高烧昏迷不醒，没有麻药的剧痛手术让他无从知觉。处理完后，萨米尔在席梁的榻边关照，仲宇则摇着自制的轮椅挪到偏屋，一个人默默地抽烟。他不说话，只是一只接一只地抽着烟，轮椅边不一会儿掉了一地的烟头。第二天，席梁的烧还未退去，伤口开始肿胀，似有恶化的趋势。萨米尔带着仅存的余粮急奔向城里去换药品，仲宇照看儿子。仲宇那双冰冷而孤傲的鹰眼看着儿子的模样，拉起脖子上的围巾堵住嘴，掩盖住脸，又掐掉手中吸掉一半的烟。他就这样一直望着踏上呻吟的席梁，直到萨米尔手提一瓶酒，抱着几卷新绷带和一小盒抗菌注射剂狂奔回来。 快快注射，快点！ 萨米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手里的药盒交给仲宇，里面是一块胶布。仲宇撕下保护粘胶的塑料膜，抬起席梁的手，对准静脉血管粘了上去。 是缓释注射，缓释注射的皮肤微针，粘一天再见。 为吐出这几个字，萨米尔的脸憋得通红，右手紧按着自己运动过猛而剧痛的右腹，拼命地喘气。终于一点点地解开着染红的绷带，打开酒瓶轻轻地倒在了伤口上，用手掌涂抹着。席梁的呻吟声加重，浑身颤抖，持续了一会儿便失去了知觉，几分钟后又疼醒了。仲宇并不说话，脸依旧隐匿在黑色的粗布围巾后。席梁省下的口粮被萨米尔熬成粥，一勺勺地喂进他的嘴里。当晚席梁终于睡了一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当萨米尔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踏上除了安歇的席梁不见了他人。他屋前屋后地找了一个遍，也不见仲宇的踪影，不禁生气起来。你儿子如此急需照顾，人手又这么少，你怎么还自私地出去？这儿现在什么粮食都没有，没有人照顾，我怎么出去找吃的？萨米尔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又怕吵醒了席梁，就走到门外。就在他关上房门转过身来的时候，远处的山道上，仲宇不紧不慢地摇着轮椅往这边挪来，两腿上放着一个大布袋。 你， 萨米尔急奔过去。 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这是什么？ 他盯着口袋，忽然发觉了捆在轮椅背后自己的大猎枪。终于没有回应萨米尔的质问，只是把大口袋费力地递给了他。粮食，他言语简洁明快，然后摇着轮椅朝小屋而去。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床榻前终于看了儿子一眼，儿子睡得正香，脸色也红润起来。他摸摸头，已经退烧了。那天清晨，天蒙蒙亮，城里的铺面都关着门，人们大都在半睡半醒中贪想着不得不爬起来谋生前的最后一次慵懒。就在此刻，一副轮椅出现在某间机械和电子产品修理店前。仲宇看了看卷门帘上的锁眼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段铁丝，弯折后捅了进去，一转即开。他悄悄地推起卷帘门，摇着轮椅无声无息地进入，又将门轻轻地关上。街道寂静，空无一人。不一会儿，轮椅载着仲宇和一个大口袋悄悄地出来，他关上卷帘门往山道远去了。太阳升起，阳光照亮了房屋和街道，血腥味渐渐从修理店中扩散到外面。邻居从铁丝网的窗户朝里望去，只见店铺的老板、员工连同老板膀大腰圆的儿子一并倒在床上，鲜血染红了一切。夜幕的天空变得美丽许多，星光照耀下，星球也重返了远古时你吃我、我吃你的蛮荒状态，夜空也重返了没有工业时的纯净模样。一切好像都转了一个大圈，又回到了起点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减少，什么也都没有剩下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否定之否定原理的重返，并不是一切如旧，而是好像回到了原点，但实际是一种更高的状态，就好像螺旋上升的弹簧，每转一圈，从镜像来看，铁丝都回到了同一位置，但从侧面来看，铁丝的水平高度都提升了。历史从来就不是直线前进的，这让很多对人类寄予厚望的人感到痛苦，总要这样一圈圈地犯错误，然后才能进步，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。这样缓慢的上升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由于人性低劣造成的灭亡危机？在卫星陨落之前，那个被称之为怪人的老头却没有发出这样的感慨，只是奋斗，不问结果，该做的就去做。如果一件事本身对社会和人类有意义，而你等不到享受回报的那一天，就不去做了吗？我看那些起初信誓旦旦的人们，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，大都是要在不久之后就从极左转为极右，变成他们的对立面了。遗憾的是，加帕沃克这段话只是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之间传播着，推动人性进步的道路也是如此。起初星陨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并未到今天的程度，随着时间的积累，不仅是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的袭击，环境的恶劣、粮食、水、药的短缺造成的危机，人们内心长期恐惧、担忧、紧张造成的疲惫感也放大了这些痛苦。于是人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，来规避这种不快，让自己得以喘息。在人类的历史上，这样的做法一直就没有停止过，被他人压迫而处在痛苦之中的人又没有任何能力来反抗，还不想去死，能怎么样呢？无非是自己给自己编一个谎话，特别是无人诉苦的时候。来世他必不如我，我呸，钱是我欠他的，算了，妈妈的，孙子打老子，哼，找个比我弱的人撒撒气去，醉了就什么都无所谓了，不只是酒啊，烟毒品也可以。哎，哥们儿，要不要来尝尝？嗨，自己干嘛跟自己生气，没事的，古往今来不都一样吗？弱的就是受气命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就是这命，没辙，认了吧。这是精神分裂者